区区古龙深渊的装备，任何一件翠豆都不会放在眼里。此时，这无敌醉俊朗居然以为是自己要和他争，翠豆顿时觉得又被轻视了。怎么，你不要啊？那还有谁要啊？叶修问。心路真是发愁啊，这个家伙到底是真不懂规矩，还是在这装糊涂呢？不好公然去说。 却是私下给无敌醉俊朗发去了条消息，叫你划水。现在出了第一件装备就是你用的，但你让我怎么好交给你啊？哦，不要紧，我就是临时用用，出了副本就还你。我是 MT 啊，要这输出装备干啥？但现在这不是临时客串输出呢吗？叶修回道。心路全没想到，居然是这样一个回答，怔了怔。这装备给任何人。 队伍频道里都会有系统显示信息，所以怎么也要交代两句。心路随即也就把装备暂时给无敌醉俊朗的用意说了说，说完就把护龙斩分配给了无敌醉俊朗。唰，拿到护龙斧的叶修立刻把骑士剑和盾牌取了下来。这护龙斧是双手武器，装备的话就不能再拿盾牌了。 护龙斧的造型说不上有多别致，只是体积颇大，斧身上的左右两道血槽就显得特别抢眼。此时被无敌醉俊朗提在手上，倒也显得很是威武。其余玩家纷纷投来羡慕的视角，只有翠豆瞥了一下后，就很是不屑地继续朝前开小怪去了。副本战斗继续。 无敌醉俊朗手抄护龙斧，终于不再划水，很是凶悍地冲杀在第一线。后方支援的心路此时也多有把视角放在无敌醉俊朗的身上，终于是清楚地发现这家伙的举动的确完全不需要他的指挥，和队伍配合得很得当。翻开输出的列表再一看，心路吓了一跳。 无敌醉俊朗虽然依然还是在第九位，倒数第二，但是输出数据却已经是上升了很大一截。之前他还只有第八名的三分之一，但现在赫然已经上升到了三分之二的程度。而此期间，只不过是击杀了第一个 BOSS， 而后清了三波小怪而已。三波小怪。 虽然无敌醉俊朗换了武器，却真不至于立刻就提升这么多的输出，所以关键还是在击杀第一个 BOSS 的时候。BOSS 的血量足够顶得上很多波小怪，只是那个时候无敌醉俊朗还只是他手里原来的装备，和其他人相比也没什么优势，居然就能在数据上迎头赶上。手法。 这无疑是输出的手法，这人的技术看起来是相当不凡呐。心路留意到了这一点后，对无敌醉俊朗的关注就更多了。手舞护龙斧，杀进杀出。此时的无敌醉俊朗俨然已经是团队中最抢眼的一个。再翻开输出的列表，继续关注，就见无敌醉俊朗的数据不住的向上攀升。 和第八名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而只要追上第八名，事实上和其他人就也就差不多了。那七位输出的玩家水平都差不多，数据上虽有高低，但差距伯仲之间，看不出太大的优劣。而排在输出第一的，赫然是翠豆这个 MT， 毕竟装备上具有优势。 况且 MT 的攻击力本身就不能太低，输出本身就是仇恨的一大来源，单靠制度仇恨的技能，那也不可能拉稳仇恨。这人不简单，心路终于是得出了这结论了。此时不是指他，还有其他玩家，那些喜欢时不时翻出输出列表来看一看的玩家们。 都发现了这个划水党此时水箭一般的崛起。虽然说这家伙拿到了古龙深渊出的武器，比他们在装备上略占优势， 但是说到底，大家装备都是七十级的，数据上的差别不可能一个天一个地。无敌醉俊朗这输出的攀升速度，显然并不只是因为一件武器就带来的。众输出们也是各个奋起。PVE 虽然是以系统 NPC 为敌手，但说实话，还是玩家与玩家之间的竞争最有趣。PVE 只不过是相比 PVP 来说，把竞争变得更间接一些。用荣耀里的说法，PVP 是斗舞，而 PVE 时的竞争就是文斗。此时队中的众玩家就是在输出上展开了一场文斗，谁也不甘落后。这一奋起，战力又上一台阶，副本推进速度更快，转眼已是推到古龙深渊第二个 BOSS。 同样稍事休息，翠豆上前开怪，结果无敌醉俊朗同志又是跟着就上来了。翠豆已经无语了，但是这一路杀来的事实证明，无敌醉俊朗似乎真没有什么捣乱的心思，而第一场的 BOSS 战也证明了他可以控制好仇恨，不会给 MT 建立仇恨制造障碍。脸黑黑的翠豆这回一言不发，只是打他的，不过还是留意着这无敌醉俊朗的打法，随即发现无敌醉俊朗这一次似乎和上一次面对 BOSS 时有略有一些不同。此时其他七位输出玩家就很是心焦了，在冲到这个 BOSS 前时，无敌醉俊朗终于是彻底补平了他之前还差的三分之一的输出。此时虽然还处在第九，但和之前众人只是毫厘之差，现在战 BOSS 人已经冲上去开始输出了，他们却还要在这边干瞪眼儿，此消彼长，这输出不是要眼睁睁地被他超过去了？可是 MT 没发话呢，他们却又是不敢动。这无敌醉俊朗敢跟着 MT 打而不超仇恨，他们却没这本事。想来觉得可能还是因为这家伙是 MT 出身，对骑士职业也熟，所以才能练就这么娴熟的控制仇恨的技术。普通玩家多少也会控制仇恨，但却没有像他这样精准的。其人一边干瞪眼，久等听不到崔豆放话，对着 MT 也甚是鄙夷，这么半天还建立不好仇恨，干什么吃的？天地良心，此时距离翠豆开怪才过去五秒钟而已，只是七人看到无敌醉俊朗已经抢上去输出，实在是度秒如年。终于众人听到了翠豆喊了一声大家上，早就急得要死的七人立刻如狼似虎一拥而上，冲得过猛的兄弟甚至一头撞到了翠豆身上。这同队造成伤害是不可能，但这样挤来挤去，挤出点位移还是可能的。翠豆就被这一头顶的位置一歪，结果举的盾牌挡了个空，被这二号 BOSS 一剑捅在了腰间。 搞什么呢？ 翠豆顿时怒了，大声呵斥。这寻常玩家哪有和 MT 叫板的勇气啊，连忙说了一声对不起，灰溜溜地让开了两步，但跟着立刻精神抖擞地输出去了，再不输出马上就会被甩下，难看死了。一帮输出气势如虹，打得 BOSS 身上不住地冒着血泡，再加一个碾压级别的 MT， BOSS 战也显得一下子没了难度。很快二号 BOSS 倒下，但此时居然没有立刻去关心出了什么装备，所有人都是拉开了输出列表一看，靠，一个 BOSS 的功夫，无敌醉俊朗已经把他们七个人都通通甩掉了，而且相比他们七人之间那样伯仲的差距，此时排名第二的无敌醉俊朗明显和他们拉开了一道裂缝，而他和前面远远排在第一拥有装备碾压优势的翠豆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缩短着。 太猛了， 打到这份上，众人也不能不服。人开始是划水了来着，但这一不划水，输出立刻龙精虎猛，加上又有武器优势，这没法拼了呀。正这时，新路已经捡起了装备，队伍信息里一展示，立刻有人嗷嗷的就叫了起来。怒龙剑，70级重剑，狂剑士和剑客都可以选用的装备。队伍中正巧狂剑士和剑客各有一个，不过这剑客是用光线的，剑武精通全点在了光剑上，自然不会再选重剑。此时含泪退出，那狂剑士嗷嗷的乱叫，终于在众人羡艳的目光中拿到了这怒龙剑。这狂剑士在输出中排名第四，此时换了武器，顿时精神又是一振，觉得又有了一拼的底气，倒是浑然忘了无敌醉俊朗之前和他们可是差着1/3的数据。这两个 boss 一路小怪的功夫，不但全面追上，而且还超出一头，显然不可能只是一件武器的功劳。但不管怎样，本是伯仲之间的一杆输出，一人拥有了装备上的优势，那差距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几波小怪之后，这狂剑士很快冲上了输出第三的位置，并且很有和第二的无敌醉俊朗一争天下的气势。其他输出都是显得有些灰头丧气。正这时，某个去捡尸体爆出东西的玩家突然兴奋地大叫： 队长，快过来！怎么了？ 新路闻声连忙过去，一看那小怪身边金灿灿地吊着一把武器，点击拾取一看，也是愣了，蓝武。小怪居然也出了蓝武。从爆率上来说，小怪当然也是可能爆出好装备的，只是这种几率当然是极低，否则 boss 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但是现在他们队伍赫然就是人品爆发，竟然从小怪身上爆出了一件蓝武。同样是古龙深渊，小怪身上爆出的当然也是该副本的品质。这把匕首很快就被分给了发现他的刺客玩家，于是又有一人意气风发地开始在输出列表上蹿升。数波小怪后，两位拥有新武器的玩家都在输出上和其他人拉开了一截差距。只是他们同时也发现，他们和无敌醉俊朗的差距却还在放大。这家伙赫然是奔着第一的脆豆去了。可那脆豆装备比起他们可是远胜啊，光紫装就有好几件，这么强大的装备优势，输出也会被爆掉？